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六月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听过严少鹏先生介绍严居鹏先生的唱腔艺术，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录音，大概是将近40年前录制的。严居鹏先生的公子严少鹏儿媳张少龙深情地回忆了严居鹏先生的艺术经历，重点分析了几段严派经典唱腔，这其中既有老严先生的原音重现，也有严先生当年生活和传艺过程当中的一些往事，还有严少鹏张少楼亲自示范，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录音。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严少鹏张少楼这两位重要的严派传人介绍严居鹏先生的文昭关。 上次讲了我父亲在学习谭鑫培谭派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今天接着介绍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的严派唱腔及其代表作品。1927年，我父亲与郝寿臣先生合作的时候，除了常演从过关公堂起的捉放曹之外，还上演了全部除三害和鼎盛春秋。鼎盛春秋也就是全本伍子胥，可以说是我父亲生平花费最大精力的一个戏。文昭关是这个戏里的重要一折。文昭关的一轮明月探五更是其中主要唱段，表现了伍子胥受楚平王所害，逃到了昭关不能通过，被困在东高宫后花园中一连7天没有安眠的那种沉重心情。我父亲以谭派唱法为基础，巧妙地柔和了汪桂芬汪派的声腔，例如一轮明月到吴国肝肠断，得到明天一些唱句都带有浓厚的汪派色彩。他把汪谭两派的优点结合得水乳交融，不着痕迹，受到了观众们的称赞，他本人对此也感到得意。给孩子们和徒弟们讲课的时候，也把这个戏作为重点教材交给了汤志鹏、高进清、张少楼三个学生。现在志鹏和进清两位师弟都已经去世了，就让少楼 来谈一谈他的体会。 我拜严居鹏先生为师已将近40年了，老师给我上第一课的时候亲切地对我说，你学我不要从表面上学，首先要把基础打好。我给你说一出谭派的展子和文昭关作为你打基础的戏，当时我才16岁，各方面都很幼稚，对于老师这番话的意义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后来越来越感到这几句话太宝贵了，假使不先打好基础，学什么也学不好。就拿文昭关这个戏来说，的确是一出锻炼嘴里基本功的好戏。老师在文昭关这个戏里运用了汪谭两派兼收并蓄的唱法，是很成功的。汪与谭结合得很自然，刚与柔运用得很适当。一论明月照窗前这一句，一轮两个字走的是高音，明月两个字用的是低起翻高再回到平音上收尾的，柔和了汪派声调的唱腔旋律，然后展开了照窗前的前字长腔，使人听得出来在一个凄凉的夜晚，伍子胥那种又悲又愤又焦急又怨恨的心情。这句是这样唱的，一轮明月下面仇人心中似剑穿这一句唱，心中的中字土字比较刚，似剑穿的似字行腔比较柔，剑字吸收了汪派的特点，而整个似剑穿的长腔，汪中有谭，谭中有汪，这句是这样唱的， 仇人心哪中似啊剑 这种介乎汪谭之间的唱法融合得很协调，形成了贯穿全剧唱段的基调。此外在唱法上，越是旋律复杂的地方越是交代得清楚，唱得干净利落。比如满腹含冤我向谁言这一句，满腹含冤用几个单音先稳住了节奏之后，再用我字这个垫字儿一带，引出了向谁两个字曲折迂回的唱腔，以表现人物内心的焦急情绪，是这样唱的， 满腹的含冤我向谁言呐。 还有在整个唱段中有4个我好比，和上次讲的上天台里的姑念里 有所不同。我、好、比三个字都是第三声上声字，既要唱的字音不倒，又要在旋律上符合人物感情。第一个，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是这样唱的： 我好啊比哀哀长空雁。 第二个，我好比波浪中小小渔船，用的是这样的旋律： 我好比呀、波浪啊中小小渔船。 第三个，我好比鱼儿吞了勾线的尾腔后面，紧接着就是第四个，我好比潜水龙困在沙滩。 我好比鱼儿吞了勾线，我好啊比潜水龙困哪在沙呀滩。 通过以上四个我好比，唱出了夜静更深、孤雁悲鸣的凄凉冷落的味道，使人物的情绪一层一层的逐渐加深。下面就请听文昭关唱片。 段唱很吃功夫，和上次讲的上天台虽然同样都是二黄三眼，但是要唱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格调。上天台是汉光武刘秀对功臣姚琦的婉言劝说，文昭关是英雄落魄的慷慨悲歌，上天台用的是温暖柔和亲切的语气，而文昭关却充满了苍凉悲愤激昂的情绪，要把伍子胥满怀深仇大恨夜宿在荒村野馆里的特定心情和意境通过唱腔表达出来。下面由少鹏同志继续介绍。 伍子胥一连七天未曾合眼，我父亲在闯腔过程当中也常常深夜不眠，我们往往一觉醒来的时候还听到父亲在哼着伍子胥的唱腔。在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晚沙记、余长剑几折戏里有六段西皮二六，每段有每段的特点，唱得细腻别致，新颖脱俗。他为了演好这个戏，坚持在三伏天里吊嗓用功，每天从战樊城到余长剑一次吊完。当时给他伴奏和吊嗓的是赵继庚老先生，赵先生每天准时来到，对我父亲的创作给了很大的支持。就在演出《鼎盛春秋》之后，有人送给我父亲一块匾，写的是汪潭之间有君一席八个字，以此来祝贺他创作上的成功。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严少鹏先生、张少楼女士介绍严居鹏先生严派的文昭关。明天的戏迷乐当中呢，我们还要请您继续欣赏严少鹏介绍严居鹏先生的演唱艺术《让徐州骂王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张少楼先生演唱的《文昭关》。 Yeah!